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如果有听过我们之前两集的听众都会知道，我们是一个鼓励慢读、鼓励细读作品的一个节目嘛。我们今天会介绍的这种的文学的形式绝对是适合细读的。 是啊，我们讲的就是新诗啦。诗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密集，就是说在文字艺术上高度密集的一种文体啦。当然诗有可以是几百行 的长诗啦，亦都有中国古代的五言绝句，即是只是有二十个字的。所以秋婷你刚才讲得很啱，就是很适合去仔细地去分析的。 其实呢，关于诗呢，我成日都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究竟应该从一个什么角度去解读呢？有时候我看到可能同一个作品有很多人不同的演绎呢，又会觉得是不是真的，究竟有什么根据的呢？他们样 可能你这个迷思就是令你会建议我们今个礼拜要讲的，就是这首诗的主人公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首诗你建议的时候，我都想会不会你或者是很多的读者呢，都会将《再别康桥》的解读和徐志摩的身世或者是他的生平呢去结合的。你刚才的问题是我们很常见的，因为诗歌它不是好像小说那样直接有一个故事，或者不是好像散文那样直接由这个作者自己想讲什么，好像跟读者聊天那样去讲，而是它充满着很多的意象啊、节奏啊，不是很连贯的句子或者思想方法，所以我们会想下怎样去解读。但是文学的美呢，就正如我们的节目名遇见文学，你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未必知道他是怎样的，或者是你不会有一套的想法，我要从社交的角度或者工作的角度去认识李秋婷先，我们未必会这样有一套的睇法。所以我觉得文学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睇法。譬如我们今天讲的《再别康桥》，假如你去过英国这个地方旅游或者读书，现在我们亦做剑桥多数 Cambridge， 你去过的话，你作为一种个人经验的体会，想回你去看的时候，剑桥会不会见到西边的云彩啊，见不见到一条河，即是所承载的历史啊，和你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啊等等，可以完全从个人出发，我完全不知道徐志摩是什么年代，边个都得嘅。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知道多少少嘅背景，咁亦都可以从一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嘅角度去睇呢一首几乎讲起中国新诗嘅话，三大大家耳熟能详嘅名啦，起码吓都会谂到嘅《再别康桥》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谂下点解喺白话文嘅发展嘅时候，新诗佢会有呢一首代表作咧，同埋呢个作品嗰个转变嘅激烈，其实可以谂下由旧体诗，即系五言、七言、四句、八句，这种这么高度形式化的形式，变到可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这种的由口语啦，或者是长短不一的句子啦，完全自由的形式，无限句数、无限字数的形式，那种变化今天看来我们就觉得没什么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看过很多的新诗啊，或者是自己都可以在部落格啊，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写几句啊，你觉得有押韵、有诗的韵味的作品，但是呢回去看的时候呢，亦都可以从那个文体的角度去欣赏他当时那个艺术成就。再者呢，可能会加上一些人情世故的八卦啦，譬如说徐志摩可以说在现代作家里面，他的生平、他的故事呢是几为大众所关注和传颂的。譬如我记得即是十年前以上有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是做过徐志摩的故事的，就是说 讲佢同埋林徽因啦、陆小曼之间嘅感情嘅故事会讲得比较多一啲啦。咁但系佢亦都侧面写咗吓，即系喺民国社会时期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诗人，佢对美同对爱嘅追求吓，即系呢个所谓嘅浪漫精神嘅一代系点样。咁所以咧，头先讲嗰啲都系一啲解读方向嚟噶。我哋从历史、从个人、从诗人嘅生活去剖析一首诗咧，其实我哋都会得到唔同嘅结果，而且即系呢个分析最后咧，可能唔系单一嘅，可能都系互相贯通嘅吓，即系最后你翻翻嚟对自己吓人生有啲体悟咧，都会有关嘅。 其实早排咧，马俊伟咧都有一个舞台剧嘅作品咧，系以徐志摩呢个为故事嘅蓝本嘅。 哦，系咩？ 系啊， 你有冇睇到？ 我冇睇到，我错过咗。 系 系啊， 徐志摩呢个形象系好多人都想挑战嘅，即系话今日如果我哋话要讲一个书生嘅形象，即系着住藕色长衫啊、白袍白面啊，大家觉得一个白脸书生嘅形象咧，佢要重拾呢一种嘅气质咧，都几大挑战嘅，我觉得。 喺我哋重新认识《再别康桥》呢首诗之前咧，不如我哋认识一下徐志摩呢个人先啦。其实佢嘅作品咧有啲咩嘢嘅特色噶？你认为？ 佢嘅作品，我谂好多人都会即系从佢嘅个人嘅性格开始讲啦，即系佢系家境非常之好嘅。佢爸爸本来系希望佢做一个银行家或者系从政从商呢一个角度。咁佢自己读书嘅时候咧，开始嘅时候攻读咧都系政治经济嘅科目，但系佢太强烈嘅一种即系为美或者系敏感嘅心灵咧，令佢发现咗自己喜欢诗歌啦吓。咁然后喺佢欧游嘅过程中，就由美国去到伦敦，咁希望拜罗素为师啦。咁但系唔成功，悬悭一面之下咧，咁但系佢都去咗剑桥，主要就系喺佢27岁左右啦。喺剑桥嘅时候，发现咗佢对诗歌嘅喜爱。我哋去认识佢嘅时候，佢嘅特色我想就是那种唯美的赤子之心。我觉得现在大家要承认自己喜欢杨柳啊、燕子啊、夕阳啊，大家我不知道秋婷你觉得怎样，有人都会觉得很扮嘢啊，或者是痴线的。 魏文清 可能魏文清都未必会这么直接去讲出来。但是徐志摩的世界，我想即使我们今天有时大家觉得写诗有人都会话应该多啲去探索唔同生活化嘅题材啦。但係我再读徐志摩，我始终都几佩服佢嗰种直言不讳嘅，将自己嘅理想冇中间路线嘅，只要追求自己最想嘅嘢，嗰种嘅赤子之心呢係好强烈嘅。咁由佢嘅散文啦，有一篇叫想飞啦，好多人都会引述嘅。因为佢同徐志摩最后人生嘅结尾係佢有一种讽刺嘅关系啦，可能吓，即系佢一路都对飞行咧系好有幻想嘅咁。咁而当时即系飞机啱啱成为一个交通工具咁样啦，咁佢譬如试过喺伦敦飞巴黎嘅时候啊，佢觉得飞越泰晤士河嘅时候，穿透白云咁样去即系睇嗰个河景，咁令佢觉得系超脱咗人世间所有嘅俗务啊咁样。咁譬如最后嘅一句，佢觉得我哋冇中间路线嘅，即系人生嘅追求，你一系咧就是飞到超越了一切的高空，一是你就跌到最深最深地的深处这样。最后他生命的结果就是在济南上空的一次空难逝世。所以在这个结果里面，大家觉得好像他最后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能够不断不断超脱世间的俗务，你就跌到落地的最深渊，就是在这个空难事故里面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离开就是很多人在他的挽联里面都会提到所谓的奇人奇死，即是他人生有很多奇事奇迹，而他的死亡也是充满着传奇的。不过在他的诗歌里面，我觉得他贯彻始终，即是都是对这种超脱的重理想的，我们先将现实摆在一边，那种的浪漫精神的贯彻是在现代作家之中他是非常突出的。 究竟为什么徐志摩的作品再别康桥会成为一首这么脍炙人口的一首新诗呢？那当然是我们这个时间听完再别康桥之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远泥上的清行悠悠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游睡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沉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啱啱听过咧，徐志摩嘅新诗啊，再别康桥啊，重新再去认识佢啊，咁究竟黄念恩会带嚟一啲咩新嘅角度？我哋点样去演绎呢个故事咧？ 其实都好难讲话系咪新嘅角度吓，我自己觉得新嘅角度可能就系还回翻去我哋人嘅本性嘅角度，因为再别康桥咧，正如我哋倾偈嘅时候都讲过啦，其实佢已经系一个中学课本嘅指定嘅课文，好长嘅时间啦，佢又系一个流行媒体。里面有人将它编过成为流行曲啦，又好像我刚才讲话是一个电视剧，就是一个很主要的一首诗歌啦。咁所以大家已经对它有一些印象的啦，即是譬如说觉得如果你客气一点的，即是觉得很浪漫啊咁啦。咁但是如果不是呢，就会觉得咦好滥情喎，即是一个人去作别西天的云彩，即是你去完旅行同那个云彩讲拜拜，会不会太过肉麻呢咁样。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今日要遇见文学，即是重新去认识这首诗的时候，所谓新的角度可能就是回去我们抹晒这些好像被人逼你读再别康桥的时候要读它那些比喻法啊、句子法啊等等，你回去真的去细味每一句背后其实跟人生或者是人即是一些很基本的感情的关系。我先想讲的呢就是再别康桥的发表时间。即是以前我们读书可能大概都有在作家背景或者作品背景都提过一下的。那就是1928年。那1928年只是一个数字啫。那但是我们看回再别康桥这首诗我们一路的认识呢，就是大家如果对徐志摩的背景有啲印象的话呢，都会将佢同埋林徽因的故事呢就是连在一起啦。那佢同林徽因在欧洲游历的过程之中认识啦，咁一起都是在过即是 Cambridge 康桥呢个地方。即是大家都会将嗰个好浪漫佢好热烈地追求林徽因啦，或者是起码大家惺惺相惜啊，互相是即是一种好唯美的精神交流啊等等的浪漫元素结合埋一起，就同再别康桥一起去睇嘅。咁再别康桥里面嘅淡淡嘅愁绪呢，大家亦都会觉得啊，就是可能佢最后要离开呢个咁美丽嘅地方，离开一段感情咁而写嘅。即係呢个浪漫嘅生平嘅联系呢係无可厚非嘅。但我哋都应该留意一下嗰个时间。其实1928年呢距离徐志摩离世嘅1931年呢只有三年嘅时间嘅啫。咁而当时呢唔单止徐志摩已经同第一任嘅妻子离咗婚啦，亦都系同第二任的妻子陆小曼结了婚，而林徽因在她结婚之后一年亦都跟梁思成结了婚。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亦都出现了各种的问题，包括很实际的经济上面的问题，令她疲于奔命地去演讲和教学、啊、翻译、啊、出版的工作。而陆小曼亦都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各种的不适应，他们两个都是经历了很多波折，两个人都是重婚即再次结婚的这样。在重重的困惑之下，其实1928年徐志摩是稍稍离开他 的婚姻生活，平日的俗务的生活，咁就同一个朋友咧，再游欧洲，再去到即系佢曾经认为好重要嘅，俾佢无限灵感，令佢脱胎换骨嘅 Cambridge 康桥呢个地方。咁所以佢嘅再别咧呢、這个词系好重要嘅，即系话我别过一次噶啦，同剑桥，不过咧而家系再一次嘅告别。咁同我哋平时讲嘅再见呢个词咧系好唔同嘅意思，即系话你再见，即系本来系 goodbye 咁样吓，但系佢系再别，因为系别咗两次。咁所以我头先讲话要留意嘅地方就系佢已经经历过人生好多嘅起跌，社会上对佢同陆小曼婚姻嘅各种压力，佢要面对现实，佢心目中敬仰嘅林徽因嘅感情嘅结束。当然佢哋仲维持好好嘅友谊啦吓，咁佢人生嘅种种希望、失望，然之后唔知道之后可唔可以再继续佢美嘅追寻之下去写嘅呢一首诗咧，相对地咧系比佢早年写过嘅康桥嘅诗咧，其实系成熟啲嘅。咁所以我讲嘅早年嘅诗就系佢1923年之间啦吓，即系嗰阵时佢去剑桥之后所写嘅诗咧，其实都有嘅，譬如话康桥再会吧啦，或者系康桥西野暮色啊。呢啲嘅诗歌，我睇康桥再会吧嘅时候咧，我觉得好长啊，首诗系140几行，而且咧嗰、那个境界啦吓，所谓嘅告别啊，或者系我心里边充满了离愁嘅别绪，咁呢啲嘅用字咧都系比较普通嘅吓，即系好似一般嘅离愁别绪啊吓，呢啲嘅四字词语会出现，的确系冇咁精炼嘅，而且系好似心里边嘅感情咧太澎湃，好似收唔翻嚟咁样。咁但系我哋睇再别康桥咧。就是一个凝练好多的表现，那不单止是刚才我所讲的是人生历练里面的沉淀，而且呢也都在艺术技巧上是成熟很多的。那我不知道秋婷你看的时候，第一个在形式上面，即是我们以前读书就讲话新诗有所谓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那建筑美就是整首诗看来好像一间建筑物那样，即是你的形象，你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7节，而每一节它都有4行的诗。 嗯，哦， 我觉得读起上来节奏有它一定的韵律在里面。 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文学学生的答案来的。那你一定读书是很好的。你看到它那个分章分节啦，节奏啊，韵律啊，这样。但我问的呢其实是比较低层次简单一点的一个问题的。就是你觉不觉得它的句子其实有没有留意它第一句是顶格，第二句呢就是低两格，第三句又顶格，第四句又低两格，有没有留意到可能不同的排版有时有些不出入啦。 是啦，有些排版不同了。 是啦，但是它的原文呢其实就是有这个特色的。就是说呢它上下上下这样呢是去编排这些句子的。那这个编排句子当然现在看来讲不是一种很特别的什么手法啦，但是我再看的时候呢那种上下的句子的形象呢是一种心情的荡漾。就是我觉得或者是你如果再去文艺一点的联想，好像河水波光潋滟咁喐下喐下咁样，咁呢个心情嘅荡漾起伏咧，我咧系呢首诗里边啊第一个建筑美里边我哋会睇到嘅。如果你幻想呢首诗系全部顶格排住嘅，咁佢就系好唔同， 冇乜幻想空间， 就会死板少少咯，即系睇落去吓。第二呢就是佢嗰个情感嘅结构啦，咁大家都几乎听过嘅都会识背嘅。第一句系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如果写古典诗嘅话呢，咁多个轻轻呢重字嘅所谓就唔系咁好嘅。咁但喺现代诗嘅世界呢，我哋可以打破呢一个界限啦。其实嗰个不断地强调轻轻呢，我觉得系一种情意嘅带动，同埋一个好关键嘅词嚟嘅。即系话人生你有好多嘅经历呢，其实你都冇諗过对你日后会有啲咩好重要嘅影响嘅。又系好似你遇见好多嘢咁样啦。即系你嚟康桥嘅时候，佢系一个好偶然嘅决定。本来諗住拜罗素维斯，点知罗素已经走咗，唔喺呢度。咁所以佢嘅离同埋离开康桥，到达康桥或者再临康桥、再别康桥咧，都系一个轻轻不带走痕迹。即系佢都希望人生其实唔系一定要做一啲乜嘢好强烈啊，要留低吓啲乜嘢嘅脚印啊咁样。咁就要作别。咁佢作别边个咧？系作别西天嘅云彩，最难令佢割舍或者系最唔舍得嘅啦，系云彩。咁云彩而家又觉得好滥情嘅一个意象啦，咁样。但系我觉得有时 人的心深处，我到今日，即譬如有时你揸车去到黄昏的时候，你见到一抹晚霞，心里面都会有一抹喜悦或者是不舍，即是说哎呀夜晚了。这个云彩呢，我觉得又是他很自然地感受下，即是人对一种美的追求。咁然后他就每一样东西去作别啦。那河畔的金柳，河畔有一棵柳树因为夕阳染成金色。咁等于乜嘢好呢？咁如果呢个作为考试，咁就好多嘢问啦，点解係要夕阳中嘅新娘啊，呢个比喻。但係呢个除咗话即係修辞里面暗喻法之外，即係新娘俾我哋嘅印象，譬如结婚嗰个婚字，其实係黄昏嗰个婚嘅，即係话一种等待嘅心情，或者係一日之间，即係最后嘅时间俾我哋嘅感受啦，即係嗰种期待呢，喺呢个杨柳嘅依依不舍里面呢，我觉得佢将个新娘嘅比喻是推进了他这个不舍之情的。波光中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然后就去到植物了。远泥上的青杏悠悠的在水底招摇。其实青杏这种植物就有点像水草，而它的顶端就是一个浮萍，即是萍的叶这样的。咁有人就讲过，其实再别康桥首先不是很科学，因为呢青杏就不会在水底招摇的，因为它是浮面的嘛。但我自己觉得呢，青杏那种浮萍一样的姿态啦，同人生在旅途上所留下的痕迹啊，或者是怎样依依地在一条河度摇动摆动它不想离开的那种的感受啊，都是寄托得非常之好。咁而且在颜色上面，或者是我们在诗歌传统，其实最早的诗经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这个植物寄予的心情呢也都是非常之自然。在康河的游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即是他最后就希望可以即是跟河有最亲密的接触，就是做一条水草。那如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游睡在浮藻间。咁呢都系新月派最唯美嘅句子啦，将天上嘅彩虹或者系晚霞嘅颜色游睡，然之后混杂咗喺呢一个浮喺水上嘅绿色嘅浮藻之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沉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咁然之后就再进入到心灵啲嘅世界啦，就话彩虹似彩虹嘅乜嘢呢，系一个梦。咁我讲过啦，即系沉梦又系而家我哋觉得好难于启齿，你话俾人听我想沉梦，好似好做作咁样。咁但徐志摩系永远会直陈佢自己心里面嘅追求嘅。咁佢沉梦呢嘅方法就系去 punting， 即系话去剑桥嗰度呢，就系撑船啊。咁撑船撑去边度呢？呢句其实好有趣嘅，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其实青草就已经系青色㗎啦。咁乜嘢叫做更青嘅青草呢？所以佢喺修辞上面有一种，即系我哋有时话诗歌系唔系讲逻辑嘅。我哋可以睇成係一个颜色嘅一个描写啦，即係令我哋觉得佢搵一个更清嘅青草。但係英文里面其实亦都有个成语，我唔肯定徐志摩系咪真系用到啦，但係所谓嘅 greener pastures， 即係话我哋搵一个更清嘅草原呢，其实嗰个意思就系去搵一个更好嘅栖息地，搵一个更理想嘅人生咁样。咁所以呢个可能都系讲到，即係话喺佢生命嘅后期，或者系经历咗咁多事情压力情感的起伏之后，他其实希望可以再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追求。咁然后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咁有好多嘅词，佢喺上一句同下一句之间会重复㗎，星辉然之后星辉斑斓。我哋觉得每一句都系依依不舍，系嗰种嘅联系咁样啦。呢、这个呢我觉得系已经去到好似成首诗嘅一个高峰，即系话你嘅情感去到要以歌嚟表达。咁但係佢就有一个反高潮啦，就係话但我不能放歌，突然间静咗，就係话呢个唔适合唱歌嘅时候，因为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正如佢回应返佢开头所讲，正如我轻轻的来，我离开呢係需要悄悄，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悄同笙同箫呢啲音呢都係我哋讲好似唇齿音，即係话嘖嘖声咁样呢，有人研究过呢係比较係适合表现一种愁绪离别嘅。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最后啦，诗人徐志摩在这个世界上面亦都是几乎跟这个再别康桥一样的结尾，就是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是在一个飞机的事故里面，好像是天空中陨落的一粒星这样。所以我想再别康桥，刚才你问到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传颂一时，或者觉得这么有代表性，是他跟诗人之间那种是毫无矫饰的关系。无论你喜欢徐志摩又好，或者不喜欢又好，或者是喜不喜欢这首再别康桥都好，但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就是那个诗歌和作品，我们有所谓那种深深相印的感觉，即是他不是要去做一个徐志摩的形象出来，我很相信他当时将他真实的自己呢就是这样表露出来。 今晚再重新细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简直是觉得是洗涤心灵啊！今晚咧节目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同样时间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